死循环。 好，我们接下来啊要讲大青龙汤、小青龙汤跟麻杏干石汤，并且岔题去看咳嗽片。那这个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我要先说明一下它的结构上的不一样，就是大青龙汤有一点像是麻黄汤结构加上白虎汤结构，但是因为大青龙汤的在张仲景的书里面，这个麻黄是放到六两之多的，这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让麻黄的力道变弱一点。那我们跟麻黄有相关性的一些，就跟麻黄的发汗力啊，有一些药物是会有互相的对抗作用的。但如果我们今天开的是后代方的话，不会强烈的考虑那个一个方剂里面这个药跟那个药它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干扰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开古代方的话，这个干扰作用的逻辑就会很清楚。比如说昨天我跟同学谈到说，就是有附子的方剂，如果你的附子放的，如果附子放的没有比白术要更多的话，那白术它有一个药性是会引导其他的药性绕着带脉转圈圈，所以如果附子没有比白术多的话，比如说附子理中汤，它那个附子的药性就是到不了肾，它会被白术带着就一直在中焦不会下去。所以在伤寒论的方剂逻辑是这样子，理中汤治疗的是肚子寒的水泄，附子理中汤治的是霍乱病水泄到要脱水的水泄。那么附子理中汤跟那在这个桂林本里面四逆汤里面，就桂林本的四逆汤里面是有人参的啊，那寿本的四逆汤是没有人参的。但是姑且不说这个有人参没人参的差别，但是桂林本的四逆汤是干姜、甘草、生附子、人参，而附子理中汤多一个白术。那你会以为说啊，附子理中汤比四逆汤多了一个白术应该更强才对，事实上是完全治不同的东西。就是附子理中汤是治水泄到要脱水，四逆汤治的拉肚子是拉肚子里面有完整的你吃进去的淀粉类没有消化掉，就是吃的面条拉的东西里面还看得到面条，吃的是米饭拉的东西看得到米饭，就是这个是四逆汤。那会变成所谓的顽固不化，就是吃的谷类都还不消化，这个是肾阳极端不足，被寒气束住的肾会有的现象。那比这个四逆汤还多一味白术的附子理中汤，治疗急性的这个顽固不化是没有用的，慢性的有用，急性的那是没有用，急性的没有用。所以这个是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它这种交互拮抗关系的问题。那麻黄的话，就是麻黄虽然是很会发汗的药，但是治咳嗽的那个方子有个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它的麻黄放四两，然后生石膏放半斤。那在这个比例之下，麻杏甘石汤它是完全不发汗的药，而大青龙汤它的那个麻黄六两比那个石膏制衡它的力道稍微再出头一点点。那这个情况之下大青龙汤是发得出汗的，但是它的发汗力其实就只有麻黄汤的发汗力，并没有到达因为六两所以就多那么多。那葛根这个药物对于麻黄的发汗力也会有拮抗作用，所以葛根汤的麻黄虽然放的跟麻黄汤一样多，但是葛根汤的发汗力大概只有麻黄汤的三分之一而已。那石膏跟葛根某个角度来讲就是白白的阳明经相关的药，就是中国人的阳明造经之气啊。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幻想画面的话，就是厥阴风木之气是勾芒气，感觉是像那个羚羊角的形状这样子螺旋形的，就是螺旋形纠缠在一起的，那是象征符号上的厥阴风木之气的形状。那阳明燥金之气在象征符号上是平行的， 所以像生石膏就是严重的平行纹理，而生石膏这味药呢，像后代的十方药理学里面的医家哦，有一些事情一直争论不休，就是生石膏这味药它能够清这个阳明病的这个发高烧，让感觉是从肌肉里面把那个热散掉，所以会让人觉得说好像在白虎汤里石膏走的是脾胃，所以后代有所谓石膏清胃火之说。那但是呢，如果要说到麻杏甘石汤这个方的话，肺部的过热的感染，麻杏甘石汤可以消那个热，可是大肠的痔疮的发炎，麻杏甘石汤还可以消那个痔疮发炎。所以在后代的本草学一直都有医家，有的人说石膏其实不是在发清胃火，是在发肺火之类的种种的论证。但是这种种的论证在古典药理学里面其实就一句话，阳明燥津之气，就是凡是跟阳明燥津之气相关的地方，它都能够把那个热血逼出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用不同的框架来消化这个药性的话，会有的框架会相对容易。那而且走这种平行纹理的啊，它刚好就是跟麻黄是有这个方向性的不同，所以对麻黄是有拮抗性。那另外跟麻黄会有拮抗性的是白术跟苍术，就比如说张仲景有一个治风湿的方子叫做麻黄加术汤，就是麻黄汤里面再加白术或者是苍术，而加了这个一份麻黄加一份白术的苍术的时候，这个方子的发汗力就远比原来的麻黄汤小，差不多不要说远比，可能小到差不多一半左右。然后那个人就变成那个汗有那个阻挡在那里，那样子慢慢发，把风湿推出来，因为风湿不能直接飙大汗，就是要这样慢慢推才能够把风湿推干净。而且近代的中医有做过这个研究，如果这个竹放到是跟麻黄的两倍那么多的话，那就完全不发汗；如果加到三倍四倍的话，就会很明显的这个风湿它不是从皮肤表面出来，而是从尿出来，就是不走汗结而走尿结了。因此呢，在这一个互相，那并且麻黄是一个，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如果我们假想这个人的身体的话，麻黄像是一个立刻的让血管变紧加压深压把汗挤出来的药，那附子就像是一个立刻的让血管扩张降压的药，所以麻黄跟附子会以这个角度做拮抗。所以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细辛少附子多，那这样也不发汗，就是在这个项目上它又有一个交互作用。所以这里是先把这个药性的互动关系在这里大概讲一下。因此大清文汤有那个石膏的话，那另外一个关于生石膏，我现在不想太什么本草经了啊，我就说一下生石膏在历代还有一个后代本草学很可能有搞错的点，就是石膏你单用是可以退胃火，对不对？然后退胃火的时候，如果你用多了的话，就会让这个人呢他拉肚子，好像胃被寒到了，所以会拉肚子，这个同学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用在大青龙汤或者用在白虎汤这种治感冒的方剂的时候，石膏它并不是让你拉肚子的药，而是发汗药。像很多教这个学门的老师啊，他在教到那个白虎汤的时候，都会把它跟陈气汤用大黄黄消来泻那个想到一块去，会说哦，白虎汤就是石膏清胃火，所以把阳明的热从肚子里面拉掉。但是实际上的临床不是拉掉，就是当你有一个完美的白虎汤者在你面前用了一帖白虎汤的时候，那个病人是皮肤薄薄的出一层汗，然后热退掉。就是石膏在面对阳明有热的时候是发的，不是泻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事实。所以在大青龙汤上里面，它是一个麻黄汤症包白虎汤症的状态，所以大青龙汤里面用生石膏，哦对了，记得张仲景的方子用石膏都是用生石膏啊， 后代很多方式用熟石膏，但是熟石膏的话就比较是用来做豆腐之类的，就那个效果还是要它那个生的有那个结晶的那个比较有效。那大青龙，而且有一件事是这样子哦，中医一直觉得有一种不太有，就是近代中医研究一直觉得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是，石膏生石膏是一种结晶，然后它煮到水里面之后，那个水的成分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是石膏不是一个有什么成分要融到水里的东西，但可是同样化学检验是这个水，但是煮过石膏前的水就不能退烧，煮过石膏之后的水就能退烧，又或者是像是这个中国人治霍乱有一个方剂，霍乱是细菌感染哦，那甚至不是病毒了，有一个方子叫做阴阳水，就把生的冷水跟煮沸的烫水和到一起喝，然后说可以治霍乱，就是细菌感染的病都有这样的做法，而且甚至临床还是有效的，所以就是中医的这个非常巫术的部分啊，还是让人，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医家中医医家因为很希望能够在西医的世界能够说话说服别人，所以呢中医就会在这种药物研究的时候好像很认真的去推导甚至会开始瞎掰一些理论，当然是不是完全瞎我不知道啦，就是石膏怎么会退热，现最近已经发展出一套理论叫做离子交换论，但其实我虽然科学不够好，我就不知道离子交换论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石膏在煮的时候会某种离子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但是呢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再退五步十步来说好了，就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很多所谓的有效成分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化学变化的影响，这同学可以影响知道在西药都是有化学作用的，但是即使是西药的领域也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物理性的影响，就比如说最近有很多养生补充品它号称有某某多糖体，这听过吗？那灵芝多糖体听过没？那芦荟多糖体听过没有？那所谓的多糖体就是这个糖类的结构是你在消化的时候它并不会被分解成什么单糖，你知道葡萄糖是单糖，还有什么是单糖？麦芽糖是吗？对，葡萄糖麦芽糖是单糖，小剂中糖可以用葡萄糖麦芽糖，但是不能用蜂蜜，因为一定要单糖才能够人体完全不费力气的吸收，那个是那个糖的要点。那多糖体就是因为你人体不能把它消化成单糖才叫多糖体，那多糖体不能消化成单糖它就不能被吸收，那多糖体有什么用？就是多糖体啊有点像是当你的肠道绒毛梳毛的那把梳子，就是肠道的绒毛对于不同形状的多糖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就芦荟里面的多糖体当它刮过你的肠道的时候，肠道被刮的人会说肝脏啊开始排毒吧，然后如果是灵芝的多糖体刷过你的肠道，肠道被它摸过以后会说淋巴啊开始长吧，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即使是现在的化学研究发现也会发现很多成分它的物理性的药性，就是在敲击你的身体的时候不同的多糖体敲出来的音乐是不一样的。那中医的话那有更多的东西，像针灸的话就是物理性的治疗，但是可以治疗到什么细菌的感染啊病毒的感染之类的，所以就是中医的这个理论的资料夹它本身是处在一个有形的世界跟无形世界的一个界面上面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说黄芩黄连黄柏的成分可能很多部分都很像西药的消炎药抗生素的效果，但是有很多别的东西它有效的部分又不一样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论范围，先跟同学讲一下。而我们要讲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的时候，要跟同学稍微分辨一下的事情是，大青龙汤里面有生姜跟大枣。那大青龙汤里面的生姜跟大枣的意义是在于，它必须用姜枣在营卫里面摆荡，让这个麻黄那么多不可以发太凶，也就希望能够再用生姜跟红枣走营卫的这个路径。让麻黄能够稍微走一点桂枝汤的路径，而不是纯粹的麻黄汤的路径。 那我刚刚讲啊，对不起，还有句话没讲完，就大青龙汤喝下去，它发汗其实是发两种，就是一发白虎汤的发汗，一发这个麻黄汤的汗，它是同时发两种汗。虽然麻黄汤的发汗有石膏的压制而发的比较少，但是白虎汤的汗还是用石膏会推出来，但那个汗的来路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肌肉里面出来的，一个是营卫里面出来的。那大青龙汤你可以知道，它是因为要它的这个药物的作用能够分叉到营卫，不要那么直接就串出来，所以会用到姜枣。可是小青龙汤就是没有姜枣的药方，所以小青龙汤没有姜枣的情况下，而且又加上小青龙汤的各种加减法里面有一个加减法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不要用麻黄，那没有麻黄又没有姜枣，那事实上小青龙汤就不是发汗药了，因为它不具备发汗药的必须的零件。因此我们过去的世代的中医都会认为小青龙汤比较接近麻黄汤，是一个发汗同汗解的药方，但是实际上在操作上有那么一些些不一样。那小青龙汤的加减法同学自己随便看，我就不讲了啊，因为事实上我们临床常用的就是小青龙汤本方这个。那加减法我们平常没有在搞那么多花招，但是呢小青龙汤跟大青龙汤事实上如果你这个人是比较虚的人的话都是可以加附子的。那大青龙汤的那个石膏说什么鸡蛋大啊，其实我们今天如果开一碗的大青龙汤的话，我大约会用的是这样子，就是我用大青龙汤用起来比较顺手的，就其他什么都才开3钱3钱那种开法的话，我用的顺手的是一碗大青龙汤，我麻黄放台湾的8钱，那是多少克？ 三十， 台湾的，因为台湾的1钱是3.75克，然后我生石膏我习惯放台湾的2.25，那是多少？大概90几克吧， 不到一 百。你就这样想吧。就是我用大青龙汤在台湾用的话，就是麻黄30克，那生石膏90克，大概这个位置在用，或者100克也可以啦。那其实这也是有点奇怪，照理说麻杏甘石汤生石膏比麻黄多一倍就发不出汗的，但是我麻黄用到30克那么多的时候，即使有那么多石膏，它还是发得出汗。那这个大青龙汤用起来当然是要很小心哦，就是不对症一定不可以用，因为一出错就会发死人。那如果没有加姜枣更加会发死人，就是因为这个是陆渊雷的徒儿的一个医案吧，就民国初年的一个医家的徒儿的医案，就是他用大青龙汤没有加姜枣，然后没有叮咛人家说吃了一次不能吃第二次，然后结果他吃了第一次再吃第二次，等等就病人就死掉了，当然是这个故事。那这个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的那个如果遇到人虚的时候都可以加泡附子，就是如果什么这个是3钱那个是3钱的话，泡附子加3钱也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泡附子会让麻黄稍微缓和一点，但是不会让它发不出汗，然后也不至于就是有了泡附子它比较不会虚到，所以就先把这个加在里面。那么大青龙汤症是很单纯的，那张仲景的书写很单纯，一麻黄汤症加烦，所以心烦是重要的辨证点。因为你如果是就是我要说的是这个我们这个中医城市的用户端，你要怎么样提醒这个用户，因为你的用户可能是麻黄汤也没开过大青龙汤也没开过的人，但是我们这些年来一波一波的恶性流感又通常是大青龙汤症，就是人体在面临一个它的免疫机制它的那个病毒资料记忆库还没有遇到过的新病毒的时候，人体的 coping 对应反应常常立刻就是大青龙汤症。 所以就要怎么样让那个用户端的用户能够理解，就是你要怎么样用你的程式去引导他，就是不但要会问麻黄汤症，而且还要去分辨这个是麻黄汤症还是大青黄汤症，因为每次恶性流感在这一个地方就很重要。而且还有就是大青黄汤发出了一点点汗之后，一般的人，尤其我们台湾人，立刻就是掉入绵延的真武汤症，真武汤还要再继续喝一个礼拜，所以就是这样的剧情。你考虑看看要怎么样，怎么样说到用户端能够明白。那这个啊、大青黄汤症，临床我说张仲景就说麻黄汤症加烦。那当然我有些问一些人说，你现在这个怕冷啊、哦，脉浮紧，流出汗，手脚酸痛，那你会不会很烦？我在台湾是有遇到病逝感不错病，他就跟我讲，我真的现在心就很烦。但是你们现在，如果今天你是在看诊的话，你能不能相信那个对方说他不烦，就是真的不烦？不能相信，对不对？现在主观感受要怎么办？所以才会补充成三干三烦，就是你至少可以问他，你眼睛干不干，鼻子干不干，嘴巴干不干，那或者是看他的手脚有没有一直在换地方，这样子你比较容易辨证，对不对？因为只是张仲景说的一个烦，有的时候这个太容易问漏掉，然后就开错药。那因为大青黄汤症它是一个就是恶性流感来的时候，都是体力越好的人越快死的那种，因为他那个汗孔关得够紧，所以他完全可以把自己闷烧到肺烧坏掉，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当然 SARS 流行的时候啊，有好多医院都贡献出什么老中医设计的什么流感棒。那因为他 SARS 的发作，有一些发烧的情况大家会认为是热的吧，所以好多流感方里面都是什么板蓝根还是大青叶的那些东西。那可是呢，会用到那些东西，你可以说那些药物是广谱的抗病毒中草药，但是以一个主症框架的结构论的话，就是大青黄汤一发就好了。有一些弱一点的是那个麻黄汤加黄芩，就清上焦热的消炎药那个黄芩，但是其实黄芩也是对细菌，不是对病毒，在这个肺热来讲的话，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因为我们每一次流感来，各大中医西医诊所都很伤脑筋，所以这一块如果能够这个分数确定拿得到手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那因此呢，就这样子用大青黄汤，而用的话就是还有一个。除了非典型肺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细菌的那种大叶型肺炎，那个吐出来的痰是咖啡色铁锈色的痰的那种，也是大青黄汤比较好用，临床上的较佳解，不是唯一解。那第二个张仲景提到的大青黄汤症，是这个病人呢，他还是像桂枝汤症一样脉浮缓怕风，可是呢他的身体重得不得了，好像鬼压床，然后他会一直觉得身体很重很重，然后偶尔好像松开来一下又觉得很重很重。但是你今天问诊的话，那个身重乍有轻时，那个乍有轻时就不要问了，因为他说不定还病得不够久，还没有忽然松一下，所以你就直接就问说，这个桂枝汤症有没有觉得全身像鬼压身一样？如果全身重的都下不了床，那么重的桂枝汤症的话，代表他这个桂枝汤的病气的量太大了，桂枝汤推不动，那这种时候要用大青黄汤才刚好跟他能够抗衡，把它推出去。那这也是恶性流感会遇到的状况，比较少但是有的之一啊。所以这是大青黄汤的使用法。那另外一个使用法是薏苡，那等到我们等到谈影片的时候再回头来看它。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小青黄汤啊。那小青黄汤就很单纯，就是咳嗽那个有稀白的泡泡痰，然后咳得稀里糊涂的，那你咳得越凶的时候越好用。那因为你知道小青黄汤是一个人平常就是一个对同学，那其实大青黄汤也跟麻黄汤一样，就是只要喝到微出一点点汗就可以停了。所以我们如果是在台湾喝大青黄汤的时候，就是一刻 吃下去，喝一点热水，待一会儿，再喝一克，然后吃点热水，待一会儿，再喝一克，再吃一点热水，待一会儿，然后吃到身上微微一点薄汗，你觉得那个皮表松开一下，有一个热气，因为吃麻黄鸡会有股热气冲上来，然后皮表一松开那一下，马上就能再吃，那接下来就中午汤保养收工了，这样听得懂吗？麻黄汤、大西红汤都是这样。那像有一次那个我的大庭啊，因为每次都说大庭是练武奇才嘛啊，身体也算是很好的，所以一向上台的时候觉得很淡，我最讨厌我不会生病的徒儿。那但是呢，就是大庭有一次啊，因为大庭那种日本人，就是日本的学校那边有大教授来，都要什么设宴招待什么，应酬很多的吧。那我学姐是大庭的秘书嘛，那有一次学姐说，大庭今天要死掉一样啊，就是整，因为日本人是这样子，很有工作敬业精神的，不是要死的都还出去好好的工作的，就是大庭就整个脸就是臭在那边，然后。学姐就说看他那样子也是重感冒，那我随便给了他点麻附星啊，然后手边有麻黄汤随便喂他两口啦，那我就说学姐啊，你老板这个样子，你就是学姐这个应该是大青龙汤症才对了。然后学姐就说，学弟我又没有那么爱我的老板，我是来上班的啊。我就说好，学姐你不爱你的老板，但是我有点爱我的徒弟，可以吗？就是那拜托你学姐叫他去我们台湾买，可以装在新的新药房买30个大青龙汤，这样子用热水一次一克这样子吃。学姐说还要这样哦，我叫计程车自己去好不好？然后打个电话说现在是老板娘不认识我，不肯把药标给交给计程车，然后在那边叼跟我放叼，到最后我也忘了怎么逼了。总算是一包大青龙汤叫大庭这样一口一口吃，因为大庭是日本人，日本人的那个开中药汤剂哦，都是什么麻黄两克什么量开的哦，所以他克了中药，我说一口一口吃，吃一下喝一口热水，然后后来学姐打电话跟我回报，她说啊，我们大庭老师呢就在一个人，她说因为那时候学姐跟我这样讲，她说我今天不想理大庭老师。因为呢，他今天生病，平常生病都会跟我拿药吃的，或者问我怎么样。他今天生病，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打坐，不跟任何人讲话，所以他不理我，干嘛要理他？我说人家是病得太痛苦了，已经没有心情理你了，好不好？就是这个，然后就学姐在那边，就我学姐在旁边，她一天到晚就在耍 bitch 啊。那，然后要吐死了，死拖活拖的，然后让大庭在办公室，因为日本的大教授马上就要来了，就什么机场接机什么的，然后大庭就这样喝一口热水，吃一口大青龙汤，喝一口热水，吃一口大汤，然后学姐终于跟我通电话了，说再去接大教授的路上的出租车上，大庭发汗了。然后哦，那一整个晚上就啊，神仙啊，什么敬酒什么，就很开心的过了。哦，就一副就败部复活死里逃生，超开心。然后到后来，我就写一封 email 去，提醒大庭要记得吃一点真武汤收工，因为我想学姐一定会放他死不管了。然后我就在 email 里面写说，伊诺奇西罗汤啊，就是捡回一条命哦，就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平常不生病，一得大青龙汤症就很容易死的那种状态，就是。那时候他也是说，哦，捡回一条命哦，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剧情。因为大庭那次吃药，他自己吃的都吓到，因为他知道麻黄是蛮厉害的东西，日本人又吃惯低剂量的药，然后平常他吃别的科学中药都是，因为他是什么练武奇才嘛，就吃半克一克就觉得这个药怎么样运行很有感觉，然后那次麻黄这样子，大庭他吃到十几克才发汗，他自己也吓到了。就他那个病气的量有那么大，他自己的那个内功强悍，关汉孔的力道有大到那么大，要用那么重的麻黄才撬得开。我上次吃到14克的麻黄汤才发汗的，是到香港吃了一碗生记粥店的粥，就烧的最好的粥，能够10毛窍把汗孔全部都塞住了，然后香港的那个疯狂冷气，然后把我打成麻黄汤症。然后那一次就麻黄汤症是吃到14克才发出汗来，所以。你如果今天要补肺的话，那种广东人的粥你知道怎么煮的？我煮广东粥是 那个我们规矩是比如说比如说广东粥啊，是20碗水，20碗水一大锅水煮到滚沸，然后把干的米小半碗倒进去，然后让它随着水这样子翻腾。对不起，在座有广东人，我有没有讲，我是不是讲错？我讲有没有讲不对了？但是就是说，很多的米在水里面这样翻滚翻滚，然后到最后米都碎掉，变成广东粥，然后就很多的水煮到很少这样子。 广东的地方很多，顺德那边是比较喜欢这种粥，就整个珠三角那边。那个如果是夜市，可能就不是这样。 夜市随便煮煮就算了啊。啊，对，就是因为要煮到那个米都煮碎掉，然后粥上面啊，随时一阵冷风吹过，就一阵粥皮，那就那个粥皮最，就那个米油都被逼出来了。所以吃到那个香港生煎那种粥，也算是你业障连头福报到了，然后就毛毛汤怎么样都发不出来了，就是。所以从前有一个医案是有人得肺痨，那就有人教他一个方法，就去粥店刮那个粥最表面的那层米油粥皮来吃，然后每天一杯米油粥皮让肺痨好了，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当然肺痨的中药的唯一解最佳应该说最佳解是新鲜的银杏泡在菜油里面，然后它臭掉，然后吃那个臭银杏。那这个我讲这个方子的时候，那个大庭的表情就很奇怪，他说这个方子怎么没传到我们日本来，我们日本当年肺结核不知道死多少人。因为我说因为传到日本去的都是中医的经典，可是白果泡油那个是民间方，所以日本的那些大医家都不会知道。那大庭就觉得那都白死那么多人。但是话说回来，这人的生命有时候都有定数的啊。就日本那些让人死了让人觉得非常可惜的人，都是那种那个时候死在他的一生才光辉灿烂的那种人，什么宫泽贤治啊，什么宫崎骏的那种风起那个卡通里面的那个男主角的太太啊什么的之类的。那这个，所以就是说，要我刚刚提醒，就是说大青龙汤就是这样，麻黄汤、大青龙汤吃的方法就是少量少量，然后吃一吃喝点热开水，吃一吃热喝点热开水，刚刚好有一点汗就停，不要再多了啊！这个东西完全不能过激的。所以如果今天你们的用户端是一个没有用过大青龙汤也没有过麻黄汤的这个不熟悉金方的人，那你如何能够亮出一个类似红色骷髅头的警告灯号啊？要叫他说一定要叮咛病人啊，就是吃到一有汗就要停这件事情。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病人的，因为我们的医生，金方有几个方，对于开业医生来讲是很不好搞的。一个是麻黄大青龙，因为比如说我们台湾开科学中药什么的，都是一开开一个礼拜的份。可是这个药都只吃到一发号就不能再吃下一包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医生，你要开药的话，你这个药要开几包才是对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应该是，就是我觉得遇到这个状况，最好他的比较妥善处理方法是，这个病人就坐在这边，科学中药一口一口吃，或者是汤剂一口一口吃，我看到你发汗，把你轰出去，但是不可以继续吃。那我们台湾科学中药一开开一个礼拜，如果侥幸这个病人这次吃好了，他就会把剩下来的很节俭的放到冰箱，我们家小孩下次感冒还可以吃。那如果他小孩感冒不是这个汤症的话怎么办？那又变成杀小孩了。所以这在临床上怎么样用？因为这的确是那种感冒的唯一解最佳解，就是脉浮紧无汗的，你必须要这样处理。你那个一般的那个十方的什么从九味羌活汤啊到什么食神汤啊什么败毒散啊，就对这个都没有用。所以那个唯一解最佳解，可是它用起来又是如此有风险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啊，那这个时候你们工程师的去伤脑筋了，就是那个城市走到那里要开始放某个音乐或怎么样，是不是？那至于说小青龙汤啊，它的那个咳嗽稀里呼噜的， 咳。那因为这个病人他是平常身体就比较湿的体质，所以他一咳嗽，肺里面的水就被寒邪入侵，然后身体一感觉那个你的肺里面的水变成邪水了，很邪气的水，然后身体就会产生排斥它的反应，然后就变成疯狂咳嗽。那通常是稀稀的白痰，但是如果你今天咳嗽是稀稀的黄痰的话，还是可以用小青龙汤，这个用金匮要略里面的加石膏就可以，就是加生石膏就可以顺便把肺里面清热，所以到了黄痰就用小青龙加石膏汤。那还有一点就是，小青龙汤还有个特征是杂病那边讲的，就是因为你的肺这个是吸痰的，所以通常这个病人是躺下来的时候咳得很凶，所以变成一直要坐着不能睡觉，这样可以吗？就这也是一个好的辨证点。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所谓的中医疯狂信奉者，就像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几年来都想不通，就是我们家颖颖啊，她从前那个男朋友啊也是那种非常沉迷伤寒论的中医狂人，然后他的狂法是连他这个女朋友颖颖的那个弟弟跟妈妈去看西医，他都会大暴怒大翻脸的程度。那可是颖颖跟那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是一整年因为咳嗽都要坐着睡不能躺着睡。我想到说，这样一个疯狂金方爱好者，为什么这个咳嗽搞不定？然后后来颖颖跟他分手以后，跟我们那个新助教在一起了。然后颖颖生病我也很懒得管，就说大概怎么样你自己看书。然后颖颖自己的咳嗽就治得很好，然后因为他很会咳，所以就后来他简直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治咳嗽的第一把交椅的高手。然后颖颖当年她的男朋友一直在嫌颖颖是很笨没有慧根的，可是颖颖就是你知道生病的人吃药其实是很有慧根的，就是你会病你就会赢，就是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很奇怪，就从前那男生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他觉得颖颖很笨，但是结局来讲的话，到后来颖颖治咳嗽是治得比我还要好了，我什么东西搞不清楚还要问他一下问他一下这样子。那小青龙汤的这个咳得很厉害的这种稀痰很多的这个咳嗽呢，它的药方结构，但加减法同学自己读啊。那主要的药方结构的力道是在于小青龙汤这个方剂，历代中医对它都很有意见，甚至张仲景本人对它都有意见。就在《金匮要略》我们就补充讲义里面啊，有一段内容是说，你喝了小青龙汤之后啊，然后就会怎么样有副作用，然后这个副作用你要怎么换方，怎么换方，怎么换方。那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方，我姑且就不多说了。但是小青龙汤。有麻黄的小青龙汤，是到这个病人有一点点虚到的感觉的时候，就要换成这个补充讲义这个第一页的中间这一段里面的那个，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苓桂味甘汤，茯苓桂枝五味子甘草汤。那如果你们还比较有一点小痰，或有一点痰，或者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寒的话，那就可以加什么细辛啊、干姜啊，甚至加杏仁都是可以的，因为有那么多干姜、茯苓，杏仁不会把肺弄湿。所以接续小青龙的方子是苓桂味甘为主，或者是苓姜五味辛下仁这几个药味的配合的方剂，就同学知道一下，就小青龙汤用一用就可以换方了。就那个感冒的身体感去，这个发烧啊、手脚酸，那个感觉淡去了以后，只是咳嗽就可以换方治疗。那小青龙汤的这个主结构，细辛、干姜、五味子，因为它是水中有寒的病，所以要用细辛才能把水里面的寒气挑掉，寒气挑掉了，那个水才不会刺激你的肺一直要咳。那干姜。是在这个中焦啊，把你的肺烤干的，好像在你的肺底下开一个小小的火炉来烤它。那五味子是一个把你的气拴住的药，就是五味子好像会从肾脏为主轴，把全身的气拴住，让它不要被扯走。所以怕你咳嗽，越咳人就越虚掉， 就是五味子栓住这个气，顺便也有止咳镇咳的效果。所以它这个就不是麻黄杏仁制出来的那个结构，而是细辛甘姜五味子的结构。而小青龙汤在历代的中医的使用上会遇到那么多的差评，我觉得它的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是在于半夏。就是张仲景的时代用半夏，是生半夏用热水稍微涮一涮，把表面变成黏黏滑滑的东西洗掉一点点，就垂水入煎剂。而半夏是一个很有毒性的东西，就是如果我先拿一颗生的半夏啊、哦，我舌头这样舔一下，舔一下的时候，第一秒钟没什么感觉，第二秒钟有点像是台湾人说吃过凤梨以后那个感觉。对不起，大陆人不太吃凤梨，菠萝，吃菠萝那时候有涩涩感觉，你知道吗？啊，然后你到第二秒、第三秒的时候说还好嘛，感觉跟吃菠萝差不多，然后第五秒以后，就是一根钉子插穿你的舌头的感觉，就舌根一根钉子这样打穿的感觉，就它的那个凶狠度是这样子的。所以古时候人说，如果什么烧菜里面啊炒白菜放几颗生半夏，就会把人毒哑掉。问题是谁炒白菜就是买生半夏来放啊？古时候人是吃什么的？那这个半夏这味药啊，它的《本草童话》故事就太多了。因为，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要讲童话故事，因为也有医家把半夏的那个故事医药性，把它归类为辛开滑降，就是又辣又开又滑又降。总而言之，用在小青龙汤里面的半夏，它是取这个半夏的辛开滑降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半夏。应该说是够深的半夏，因为半夏的毒是用姜可以解，用甘草可以解，所以当你这个方剂里面又有甘草又有姜的时候，半夏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不毒了。但是虽然煮到那个程度不毒，但是那是溶在汤里面的部分变不毒，那个药渣里面的半夏如果你拉起来嚼一下，那还是会辣到的啊、哦。那个半夏它在小青龙汤里面，它因为半夏，对，小家给我看一下舌头上有半夏，对不对？主伤寒寒热心夏天夏天有，哦，还好，那个起阴那个通阴阳三个字没有是不是啊？后面有没有通阴阳这三个字？没有啊，没有，好，那就先不管它了。就是就像葛根的药性，最关键是起阴气。那红枣的药性最关键是助十二经，那人参最关键是补精神，那半夏的最关键的字是通阴阳。中国人说半夏这个药啊，就是夏天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从天地之间由阴转阳的时候，它刚好可以挖出来的一种球根，小球根。那它这个通阴阳的药性，要讲世界童话故事就讲不完了啊，对不对？就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这出戏，是因为有一个土财主，因为那时候英国已经是基督教时代了，那不可以崇拜原始的那种土宗教，但他们英国有一个原始的土宗教，有一个东西叫五月节，就到五月的时候，要让男女到野外去杂交，办法杂交派对。那但在基督教这个进来以后，这个活动就叫做恶魔的活动。那可是那个土财主他要嫁女儿，他就觉得说。我们英国本来古老的英国都有那个习俗，就用这个方法来让子孙兴旺的。可是现在基督教不准我们做，就叫莎士比亚写一个戏，就是要让我的女儿跟女婿能够感觉到那个五月节的催情，但是呢，不要让官方看得出来我们在搞这个东西。所以就设计了一个叫做《仲夏夜之梦》的戏剧，就大家在村里面被妖精迷惑，然后敲太守乱点鸳鸯谱，这个搞那个，那个搞这个，这样子，就是那个当年英国的杂交派对的那个五月节。那这个东西是英国那时候说仲夏之月是五月，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历法是有挪移的，像我们西洋的这个月啊，这个 October 这个十月其实是。OCT 这个字是英文的字首的八字头， 所以这个原来是八月，所以它那个历法那个月的名称是有挪移的。所以这个在天地之间由阳转阴，或者说中国人说结婚交合阴阳的时候，就要用黄昏的时候，黄昏是阳转阴的时候，所以是男女可以交合的时间。那这个仲夏之夜就是男女可以交合的时间。那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阴间跟阳间最交界的那一天。所以中国人的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中原普渡也是那个时间点，就是半夏的时间。那可是因为 October 八月在历法上转成十月去了，所以我们的中原普渡呢就变成跑到十月去，变成他们的 Halloween 万圣节。但是其实都是同一个时间点，原来都是同一个时间点，当然是这东西。所以这个交通阴阳的半夏，如果用在消化系统的话，就好像说你人是活的，食物是死的，可是这个死的食物吃起来人不想接，活的胃不想接受它，你用了半夏就可以接受它了，所以人就不呕吐了。那如果用在失眠的话，生半夏煮出来的汤剂，哎，奇怪了，那个《黄帝内经》的那个生半夏煮小米或者煮高粱米的那个汤啊，好像也没有用姜跟甘草，可是煮久了好像喝起来还好，就是微辣并没有太辣，所以说是姜跟甘草解半夏毒，我看也未必，就因为煮久了就没事了。那个样子的药物是喝进去以后，第一个它会在肠胃道作用，然后从消化轴这边把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人就变成可以放松可以睡觉，这样子的一个切换。所以半夏是一个立即性的自律神经切换药，那在很多其他的方剂里面都会有意义。那至于说在小青龙汤里面，它的通阴阳的药性是展现在一个很奇怪的事件上面，就这个人的肺里面有很多水湿哒哒的，对不对？你半夏投进去以后，肺里面的水就不见了，然后再出现的时候再膀胱，就是那个我们如果用西医的感觉是说这个水应该是要吐掉或者是抽掉，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可能台湾大学的王维公教授的那个什么水的漫舞之类的那种专论有提到过，他的人体其实不是这样子，就人体的那些细密的细胞啊是可以这样子异照的细胞，这一口吸一口水，那一口吐一口水的，它是所有的细胞之间水都可以这样子同步挪移的。所以半夏就是可以做出这种类似哆啦 A 梦的任意门的效果，不知道通了什么阴阳啊。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投下去以后，肺里面那兜水就不见了，然后再出现是膀胱，而它里面那个麻黄或者其他桂枝啊什么那些药性，对不对？就会让你的那个感冒的那个寒邪，它本来是麻黄汤诊转过去的，感冒的那个寒邪啊，就顺着那个水的转移，然后从尿排掉。所以如果你是用生半夏照张仲景的比例煮的一个古代版的小青龙汤的话，它是不发汗直接尿解的一个方子。可是我们现在的药局买到的半夏都是制过的，那制过的药性就弱了。那尤其是我不知道大陆怎么制过，但是台湾曾经有个科学中药厂啊，带我们这些客人去参观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制半夏制的有多好啊，就是半夏你看看到那用水泥做一个长团，像水泥水沟，像一个长水沟一样的水泥槽，里面放半夏。他说我们这个半夏会在这一头放水，那头排水，用长流水冲一个月，然后再烘干就能制半夏。我说你他妈的泡茶泡到第几泡就没味道，你半夏给我这样冲。就他们因为南方人啊，就觉得有毒的东西一定要小心谨慎，所以变成制半夏用长流水冲一个月，但那个药性是几十分之一啊，是几百分之一了。但有的中医人不这么说，他说半夏的药性是一种形而上的能量，所以他的药性还是在的。但是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那是因为事实上是用了后代版本吃半夏的小青龙汤就出问题了。因为用了后代版本的小青龙汤吃下去就是发汗药，那问题就是你的病邪那个寒邪就是在你的肺的一兜水里面， 你发汗有用吗？你就算肺里面有推出邪气，推出来还在那个水里啊，对不对？除非你吃了以后能够哗的吐出两升的痰，不然它有用吗？所以，但是，歪打有歪打的正招，就是这种后代版的没有办法它完全尿解的小青龙汤，在用在什么时候特别有效？就是这个人还有一半挂在麻黄汤症，他还在同时发烧怕冷，然后又开始咳嗽，那个时候就是后代版的小青龙汤有效，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挂过来。可是已经完全挂过来了，已经脉不扶紧，人不怕冷，骨节没有那么酸痛，但是狂咳嗽的时候，那就是古代版的小青龙汤有效。那用户端要怎么设计啊？那因为这个也是最佳解唯一解啊，所以用户端请加油啊。那因为后代的医家用的都是置办下的小青龙汤为多，因此就常常有很多小青龙汤的客诉了，就是什么玩意嘛，吃了以后出一身汗，咳嗽没有好，让人虚掉死翘翘一样，这客诉就多了。所以呢，就比如说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啊，就发明一个从龙汤，这不要查啊，不重要，因为你们只要用古代版用对，就不用用到那些了。那古代版的那个小青龙汤的接续的方，就是苓桂味甘跟苓桂五味辛夏仁这样的，临江五味辛夏仁这些方子。那他就是用从龙汤跟着小青龙汤用的方，意思就是小青龙汤一用就坏，所以他接下来要补救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方法是夜天式小青龙汤。他就遇到虚的人，就说你先把附子加好吧，就是不要再，就是先把这个阳气护住，因为料定你用的人会被砸虚掉。那还有一个是民国初年的范文甫小青龙汤，就是半夏用现在是制半夏，但是半夏就用三钱，其他都五分五分五分，就是半夏独大，把那个古方的那个缺的那一块补回来。就是现在制半夏加到六倍的时候，就可以用古方小青龙汤的半夏效果了。那大概是这几个变化法。那但是如果同学你能够小心谨慎的，不要让自己被生半夏毒到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古方版的小青龙汤，这样可以吗？这样用起来的话就，但古方版小青龙汤就要等到那个麻黄汤症的身体感都已经全部转成狂咳嗽的时候用，就会特别准。那再来一个张仲景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啊。哦，对了，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提醒条文，就是说小青龙汤如果喝了以后会口渴，那是正常现象，不要管它，过一阵子会自己好。因为小青龙汤在一瞬间就把那个水先拿去丢掉了，所以你的身体会渴一下，那渴完了慢慢会恢复。那至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那它就比较是麻黄算是发散药，然后杏仁算是润药，那甘草也有消炎的效果，也有就是调和的效果。那生石膏能够把肺里面的，因为生石膏它是清肺热又比较润的药，所以这个方剂你是图想就可以理解，对不对？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啊，用这个是辛凉甘润法啦。那当然你说我今天如果这个肺又干又热的咳嗽，我不要用麻杏甘石汤，我用后代方的桑菊饮或者银翘散行不行呢？其实可以。银翘散是这样，是多了几味专门消喉咙发炎的药，所以银翘散对于肺有热的那个喉咙发炎效果比较好。那种比较会痒的干咳还是麻黄比较会有力道一点，所以你自己去看着办。那桑菊饮的话也是比较润比较清肺的风热的，所以这些后温病方啊，你就乱选择的话我也不会反对。总之就是一次不要吃太多，然后慢慢好慢慢好就好了。但是呢，麻杏甘石汤在有一件事情上面发挥了一个很，我这样讲你可以当我乱讲，因为我真的是没有那种显微镜般的神通力去发现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就是我们明清年间到民国年间一直有一个病 让人很伤脑筋，叫做白喉。那白喉它是一种什么病呢？叫温病学派啊。用白喉治疗白喉的方子有很多，但是用来用去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用。那后来有一些，因为他们家的小孩子，比如说民国初年的运铁桥之类的，他们家小孩子已经被外面医生医死了好几个了，两个还几个，他就真的撑不住了，自己读医书吧，然后开始用金刚，然后他就发现说，哎，临床上怎么麻杏甘石汤治白喉的效果特别好呢？那你说啊，一般我们说，病毒性的感冒帮细菌性的感染护航，这个是温病，对不对？那白喉的样子看起来很像温病，是不是？可是白喉是一种什么故事情节呢？白喉菌是一种平常不会让人生病的菌，但是当这个细菌本身被病毒感染了之后，这个感冒的白喉菌会让人白喉。所以麻杏甘石它能够特别在治白喉上面有突出的疗效，你真的会有一种忍不住的幻想，是它是在帮细菌治感冒。所以那个细菌的感冒只要被治好了，它就不会造成病了。就是白喉在中医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用药的进退，就好像这地方就是从伤寒派被推到温病派，然后被温病派又被卡关，又推回伤寒派，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然后他的那个如今西医的科学就说，白喉是因为细菌生病感冒了，所以变白喉。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中医的故事里面，都会隐隐有一些故事情节，好像跟这有一点点相关性这样子。那肺热干咳，那麻杏，那小青龙汤镇的时候啊，通常这个人呢，他都会这个右侧的这个肺脉啊，是比较是弦偏沉一点点的。但如果这个人还带一点麻黄汤镇，他整体会浮紧的，但是会有出现一条弦脉，就是有痰塞在那边的脉。那麻杏甘石汤镇，我一开始提纲也讲过，它的这个脉象是稍微比较鼓出来一点，然后有力一点的，鼓的，像个吹气球一样出来的脉。那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就其实张仲景的治感冒的方剂啊，比起后代那么几百种感冒方，说来是比较粗糙。像我们一般江湖俗话不是有句话，就是治病怕治馊啊，什么修屋怕抓漏，是不是？有这个，你们大陆有吗？怎么说的？ 怕吃 肉， 抓 乌 怕 吃肉。哦，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而就是因为那这个说法是他的，站在一个中医的立场，是觉得人的肺啊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你这个感冒的时候，像比如说我说肺膜有痰啊，要用什么白芥子才跳得掉，什么是肺气不顺，要用老陈皮才能顺那个气，就是有很多小点小点，就是一点歪掉，那个肺就整个就是撑不住的状态。所以治咳嗽会特别让人觉得这个肺啊，有点用英文讲就叫 high maintenance， 就是中文叫做难搞难伺候，很欠揍。那这个，但是这个很欠保养的这个肺啊，欠保养就是欠修理啊。那这个很欠保养的这个肺，张仲景给的治咳嗽的方法是堪称粗糙中的粗糙，就是再也没有人治咳嗽像张仲景那么粗了。但是临床上很好用，就是什么叫做化繁为简，张仲景的这个理论有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来现在跳过来啊，我们看一下课本的杂病的咳嗽篇。第几条来着？第几卷先说了？咳嗽篇啊，第14卷。咳嗽痰饮啊，黄汗啊，痢疾啊，全部都放到一起，他们有一个张仲景认为的连属性。大家可以了吗？有翻到啊？好，这咳嗽篇 同学也不用看课本了啊，我跟你讲，张仲景他一开始就是先抄黄帝内经的内容，告诉你说五脏六腑啊，每一个内脏怎么样不一样，它的情道都会反映到肺，然后肺的咳嗽就有那么多种，有的咳嗽是肾脏出来，有的咳嗽是小肠出来的，有的咳嗽哪里来的，然后脉象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如果你要看黄帝内经的话，这么多种五脏啊，各种五脏的排列组合，让这个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肺是华盖。像是一个盖子一样，五脏的那个不良情报都会传上去，然后让肺咳嗽。然后呢，治疗就是针灸法，是那个井形输精合的那个插法。那张仲景介绍那么多，然后继续抄黄帝内经讲了这么多多呢，然后肺呢，肺的咳嗽啊是变化多端的，真的非常难医的。然后呢，张仲景接下来就等于在跟读者讲，所以以上所说都不要管它，就是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要念就没经。所以张仲景紧接着就说自己完全不理内经讲什么了。那张仲景说的就超简单了，第一个食早汤啊，其实是我们临床很少用到的方，因为它非常的凶恶。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食早汤的话，我这样说吧，对不起，先帮我查一下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用食早汤，我需要另外一条。食早汤另外出现的那个在哪里？14支，不是，就是14支14，另外还有一条。 217页吧。 我们的书不一样，我们的书跟你不同啊，谢谢。 217， 这是几只几？8支31，我想想。 157、217。 啊，也不对，那这样子是金匮要略了。 这个157。 好，我直接这样子好了，同学抄抄笔记，我直接用讲的好了，这样比较简单。来，我直接用讲的，就是啊，14支。好。我直接用讲的啊， 14:34 吧，对对对， 14:34， 就是这个14支14啊，原来的那个食早汤的条文，不好用，就是怎么讲呢？食早汤是一个疯狂强力抽水药，所以它方名叫食早，就你要用10颗红枣去保水，那这个。而且食早汤这个原花甘遂大戟啊，就是这三味药，对不对？它是用这个，比如说服一钱匕啊，就是匕首的匕，但有繁体字，有人把它乱成了汤匙的匙了。就是这个匕首的匕的意思，就是说拿这个钱当汤匙啦，就是拿一个铜钱抄一点。那如果用今天来说，大概3克左右。但是这个药粉3克，啊，我觉得食早汤它本身用药的时候就有点麻烦。就是这个药太凶狠了，而且呢，它的凶狠是这样子，你用了一次有效的话，你就几乎没法用第二次了。就是身体只要用过一次食早汤，你第二次再用它就会吐。那，但是我们今天治咳嗽也不要治太凶好了，就偶尔用一次，又做长期的调理。那今天我们用食早汤，首先是这个原花甘遂大戟这三个疯狂抽水药，我们都用治过的，这样比较不凶狠。那另外呢，就是这3克的药粉，我们不要用食枣，我们用白枣，就你直接买1斤红枣都捏破，然后把那个汤煮到那个就是用红枣熬成浓糊糊的枣汤，就是用。几乎是半枣泥的状态的那个，就是一碗那个有点像是那个那个浓度，剩下有点像不像枣泥那么浓，而是有点像面茶或者芋泥那个程度的枣糊，这样听得懂吗？用那样子一小碗的那个枣糊来送服这个药粉，这样把药粉调进那个枣糊里面，这样子会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还是这个辩证点绝不是脉弦就可以用的，因为苓桂竹甘汤也脉弦，苓桂未来汤也脉弦，小苏肉汤也脉弦，就 但变证点卖鞋就用的话太过分了，所以要参考一个别的变证点。刚刚说十四至三十级，对不对？三十四啊，这是盘引篇的。那这个他说悬引内痛，脉沉而弦者，食草汤主之。张仲景说那个痰饮，我们今天说痰这个字，张仲景用饮这个字。那张仲景会把饮分几个类，今天讲不到啊，你明天一早会继续讲，分四个类。那其中有一种是这个饮啊，是让你有扯痛感的，叫做悬饮。那当然关于食草汤还有一些进步药又会什么别的书的论述，但是呢我把这个整个故事情节告诉你，你要用食草汤治咳嗽就用这个故事情节好了。当然这个食草汤可以知道的是腹水、肺积水、热摩积水，但是热摩积水比较有效果而伤害不大的方式，那个用全复花的那个别的方子，所以这个就先排除掉没关系。那像那个什么肝癌末期腹水，那个病人受不了的时候用食草汤是可以泻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常常泻的时候病人就虚死了，你到底那个病人还撑不撑得住。但这个就是泻水的时候你就什么独参汤伺候，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的这个人参先煮浓汤准备的，就是他一泻马上就要吃这个把它补住之类的。那但是呢我们正常的照张仲景的药法用食草汤的这个的症状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的咳嗽啊一直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然后拖了差不多几个月都不好，而且几个月都没有减轻一点点，然后几个月以后这个人告诉你他的这个咳嗽是这样的，一咳这个胸口整个会扯痛，那个悬隐内痛这件事情就是抓食草汤症，我觉得不用抓脉弦，而是抓咳嗽的时候有剧烈的胸腔扯痛感，那就代表那些这个这些地方有积液，那个积液就是食草汤是唯一解最佳解，但是也是最凶恶解。所以胸腔积液到会有扯痛感的时候用食草汤。好，那再来，咳而气逆，喉中作水声者，肾肝麻黄汤主之。这个肾肝麻黄汤其实我们的桂林本啊是药味比较少一点，但是呢，在那个我们的补充教材的肾肝麻黄汤。药味有稍微多一点啊，我看看在补充教材在第几页来着？第三页是不是？这个补充教材的这个第三页的肾肝麻黄汤宋本啊，金匮要略本，因为不好意思说宋本其实不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宋朝先编辑出《伤寒论》以后，残留的资料在元朝才编出金匮要略本，所以金匮要略要算原本。那这个啊，它的这个方子里面呢，有宋本应该说金匮要略本里面有紫菀跟款通花。哎，你们喜欢念紫菀还是紫苑呢？ 紫菀。 紫苑。其实念紫苑好像比较对哈。 紫 苑。那我只是顺便介绍一下，款通花是一个能够让肺变温暖的止咳药。款通花如果单独的用法是卷成烟卷抽香烟，就是最冷咳嗽啊要用款通花，就款通花弄干然后做成香烟卷这样抽，它是不怕冬天寒冷的草啊，所以这样子抽它的款通烟。你说我都咳嗽了还抽烟那这个紫苑呢，它是这个肺啊，有时候咳嗽是肺里面有小小的淤血，紫苑是用来散掉肺组织里的小淤血的，专门用来散肺部小淤血的药。就是因为很多，因为你这咳嗽很多药都是一锅砸下去，对不对？我就只讲那个药，但每一个药都有止咳的效果了，对不对？我只讲它那个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点就好了。那这个肾肝麻黄汤在张仲景的药物逻辑里面的重点是在于，张仲景如果有其他的方剂都有一个加减的通则，就是咳嗽的时候不放生姜，因为生姜那个向外冲的效果会让那个咳嗽变得更凶，所以别的方剂什么真武汤啊小柴胡汤一旦有咳嗽了都是不放生姜改放干姜，小青龙汤也是这样子。 就是他根本就不放生姜，只放干姜了。可是唯独在一个情况下，张仲景用生姜，就是有痰水积在喉咙的时候，张仲景会用生姜。一个是这个生甘麻黄汤，一个是那个梅核气，就是好像喉咙半夏厚朴汤，那个就是喉咙有积痰水的，张仲景会觉得生姜比较能够把药性冲到喉咙。所以也就是说，后代认为把药性带到喉咙是桔梗，但是张仲景药法没有用桔梗带药性到喉咙，那反而是用生姜。所以这个涉甘麻黄汤，它的这个喉中作水积生，就首先它是咳，还是咳得很凶，但是呢，这个人的咳嗽的那个有病的那个病灶点在喉咙这边，也就是这个人的咳嗽是那种，因为这个人一直觉得喉咙有什么东西，他想要咳出来才会舒服，所以他咳嗽的时候，身体就自然全心全意的把那个力道放在喉咙去咳。因为同学如果咳嗽的过程都知道，有的时候咳嗽是那个支气管发痒，你知道，那是在这个地方痒，那你受不了的咳，对不对？但是这种呢，就是你就一直觉得好像，就喉咙要咳，然后于是咳到后来就发生了。发出了这个水鸡之声，水鸡就是水里面的鸡，就是青蛙，就是田鸡，就咳的声音是对不起，青蛙。然后同学学一下水鸡声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我们认识的水鸡啊，像我认识的水鸡都非常的，怎么讲，很有禅意，就是安静很久，哦哦一声。这个应该不是张仲景说的吧？那张仲景说，那请问有没有听过那种叫摇滚的青蛙怎么叫的吗？ 他 对，就是他说你当你的咳嗽声是那样子的声音的时候，但我们就假设张仲景他的那个张仲景是什么，在河南上班，但据说是湖南人是吧？啊，就是 湖南人。 河南人在湖南上班啊。那请问来。请问你们知道河南走到湖南中间听到青蛙叫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但是总而言之，你我们姑且幻想，就是那种咳嗽的时候，它那个力道都在喉咙那边摩擦，那是这种感觉的，那种就那个痒的感觉在喉咙，那个摩擦的感觉也集中在喉咙，它好像很用力想咳出点什么，它才会舒服的那个感觉。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把药性用生姜拖上来，让那些散退些药都还有，而且呢，他用的味道就是涉甘。那涉甘的话，它的效果就是特别是清利咽喉的，塞住了那些脏脏的痰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各位同学，在开始学咳嗽片哦，咳嗽片的每一个方剂，你都看作是一个家庭，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要用这个剂，就是比如说后面有一个方子叫做平利大枣泻肺汤，用平利子，其实你就是认出平利子这个药，那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加平利子，别的咳嗽方照加。所以这个咳嗽片的内容是让你拆开来，然后以后自己变化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它本身就给你很多理解。那另外一个呢，咳嗽他说有的时候会吐出很脏的痰，然后只能坐不能躺，这个是皂荚丸。那这个皂荚丸正在民国初年临床出现的时候，是那个患者是常年有抽鸦片的，就他的肺已经很黏腻了，所以他一旦开始咳嗽以后，他的痰全部都是黏住的这种痰，然后咳了好用力，咳了好久好久，才咳出一坨看起来灰灰的、脏脏的、特别黏的痰。那这种情况呢，就直接请喝肥皂水，就这样。所以你如果肺里面是有很多脏脏黏黏的东西，咳嗽的时候那些痰都黏住的，吐出来是特别黏的、脏的灰痰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所以这也是一个零件，就你吃任何咳嗽的时候，你觉得它那个肺里面应该很脏吧，那你加点肥皂水也可以。那第三个是结构，不是零件了啊。厚朴麻黄汤有石膏有麻黄，其实病喘结构已经有了，然后有祛痰的半夏，也有拴住气的五味子。那厚朴跟麻黄，对了，说到这个中药的拮抗关系，还有一个数学模式，就是在张仲景的方里面， 有一个奇怪的潜规则，就是柴胡跟麻黄从来没有一起出现过。那我们可以这样想吧，就是柴胡是平行于皮下的这个三焦区，麻黄是垂直于肌肉跟皮表出来的，所以柴胡跟麻黄完全是不同路的。所以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柴胡跟麻黄从来没有遇到过，而有另外两位常常在一起的药，就是枳实跟厚朴。那张仲景在治疗便秘的时候，枳实厚朴同用，对不对？厚朴横开肠道，枳实直接把大便打下去。可是，当你有麻黄或者柴胡的时候，这两个药会完全选边站的，就是厚朴只跟麻黄一国，枳实只跟柴胡一国。这样同学能理解吗？因为它是走法，枳实跟柴胡是同路，那厚朴跟麻黄是同路。这种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非常明确严格的可不可的，那到了后代的方剂就比较糊掉，就都混在一起放了。但我没有说后代方一定是错，我只是说张仲景他们的那个药法里面还有那个逻辑，就像是我说台大一位教授研究出来这个唐朝的格律，就是你连一文不论的那个135，其实135不同赏去入，就是它有一个潜规则在那里。那生活不好的话呢，用起来非常简单，它的辩证点就是你在咳嗽的时候，你把到这个人脉是浮起来的，但这个人已经不处于感冒的状态了，因为这不是感冒药了，就是这个人感冒之后，感冒已经治好了，但是咳嗽还没有好，但你把他的脉都是浮浮的，那这个浮浮的，但是肺脉也是偏浮，你可以只把肺，也可以都把，没关系。就是当这个人脉是浮浮的，你会知道这个人他的身体是尽全力想要把那个剩下一点邪气什么东西推出来，那你就用厚朴麻黄汤帮他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这样一回事。那你就说，如果这个人呢，他咳嗽的时候啊，他的脉反而是完全沉底的，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大部分咳嗽的人的脉都不会完全沉底的，可是却有这么一个沉底的脉，然后里面的这个泽漆汤里面有一，除了泽漆以外啊，还有一味药叫做紫参。紫参的现在的药法名称叫做石剑穿，就可以把石头都凿穿一样。那紫参这个药，另外像那种紧急会药这里面还有一个别的方剂叫做紫参汤。那个紫参汤啊，它的主症是拉肚子，可是肺在痛。就你为什么要拉肚子的时候肺在痛？那有中医师提出来说，拉肚子而肺在痛，这个东西是肺癌的人有时候会出现的现象。那么泽漆汤里面的紫参，如果是可能对应到肺癌的话，那泽漆这个药的现代药理研究，它又是一种中草药的化疗药物，就是用这个泽漆是，你知道有些中草药治疗癌种，它那个草药本身是很毒的，像什么半枝莲啊、白花蛇舌草啊，或者什么用斑毛的毒素啊，那些都是你在治癌的时候，其实同时也在消掉这个病人的生命，就看哪个赢而已了。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病人在没有毒死以前，癌细胞先毒完，那你就赢了；如果你癌细胞还没消完，病人的命先被你消完，那你就输了。就那种抗癌中草药大体都是如此，但是在那些抗癌中草药里面，泽漆这味药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的那个药性比较可以很安稳的被定性定量到，就是你每天喝那么多，比如说每天一两泽漆的量啊，现在家里每天30克，你这样喝。是有希望，就临床有成功过，但是实际上治疗人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可能你的肠胃不好啊，消化不好，那另外算。但是是有机会，就比如说肝癌的癌细胞，然后喝了之后就稳定的缩小，然后慢慢到没有。就是，所以泽漆汤它基本上是一个张仲景帮他定性定量的一个中药材的化疗药物。而它的主法呢，因为这个所有的这种直接杀灭癌细胞的药物都比较毒，所以这个汤最重要的是那个主法，就是它要用50碗的水煮泽漆，煮到15碗， 再加别的药，再煮成五碗，然后每次只喝半碗，一天喝十次。就是它的这个整个药物的结构，你有没有觉得它那个像打吊瓶？就是不是那个我一般喝三次，一天喝三次那个，啊，就是50碗煮到5碗分10次喝。那这样的一种喝法，我觉得你精算比例的话，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还算有效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科学中药厂可以大批制造科学中药的东西啊，就是那个浓缩法最可以体现泽西汤的那个特色了。那你就科学中药定性定量以后，你每隔一个小时吃2公克之类的，那有没有人要大批下单呢？啊，再说吧啊，因为这个还要坚持。因为煮，但是这个药放到今天，对不对？你要在家里面50碗水煮到5碗水，你家干最好是楼上就顺便开那个什么三温暖蒸汽房啊，煮的蒸汽就拿去用啊，不然的话你煮那么多水蒸气是要干什么？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今天要煮这汤烦死了，你每天伺候那50碗水煮到5碗水，你真的撑不住，所以没有人要用这个方了。那你不这样子煮的话，它药就太毒，然后就不知道有没有效了。所以这个请业主考虑一下啊，就是怎么样做一个泽西锅炉房啊，或者是泽西汤科学中药工厂之类的，就专门来搞这个东东。然后到时候每个人就得到1天10小瓶的泽西口服液什么东西啊，就是你们看着办好不好啊？啊，上课时间到了，就剩下明天继续讲。